绝对不放松、哦哦哦、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。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、哦、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多不同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，属于我们的欢动，该想该做的人不平庸，我已经知道我该何去何从、哦、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，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颂，每一个你是我